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。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，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Java 音乐 ，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华丽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98.2，北京青年广播。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华丽 music。周末特别节目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我总是在每个深冬都会想起你，比如每次穿着跟你同款的大衣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踩在雪地里，摸摸自己被冻红的鼻头，才想起没戴口罩的时候，我会突然想起你，想起你会拍拍我的头，牵起我的手，放进你口袋里，然后笑着说我傻瓜，告诉我下次出门记得戴口罩，或者是外面下着鹅毛大雪，我窝在家里面，整个人缩进沙发，抱着零食看电影，我会突然想起你，想你的怀抱，环着我的手臂，和你身上特别的踏实的气味。可是即使这样，在分开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挽留这样的你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挽留吧，所以你才没有回头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也罢，就这样吧，就当我们好聚好散。 以为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，这算是什么生活？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，开始环保收拾，等待时间流过。如果你像天气，总对我不冷也不热，我不能选择沉默。爱情只是个泡沫，脆弱的一触即破。 在刚才的争执中，不知道被踢到了哪里。我思前想后，始终想不通，这段感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个人的记忆不再甜蜜，不再温馨，只剩下狰狞的面孔和无尽的争吵。起初他是那样温柔的人，刚认识的时候他总是给我发来这样那样的信息，口吻总是小心翼翼的，还带着一点年轻男人的幽默。他说今天降温了，你要多穿一点衣服，北方的冬天跟你们南方的冬天很不一样。我好奇地问他哪儿不一样，他慢悠悠地打出一行字，南方的冬天只能算是叛逆期的小姑娘，北方的冬天可是更年期的妇女，凶悍得很，寒风像飞刀子似的，小心把你的脸划拉出口子来。我不知地笑了，问他有那么夸张吗？他半真半假地吓唬我，当然有，小李飞刀见过没？到了下一次见面，他把灰色的大围巾一圈一圈绕在我的脖子上，直到遮住我半张脸。他的口气宠溺又无奈，他说我都告诉过你了，北方的冬天很冷，你还不愿意多穿一点。我冻得两腿直哆嗦，却还是嘴硬不肯求饶。我说你懂什么，人生处处不能放松警惕，如果我穿得像个小熊一样，万一遇到王思聪怎么办，还想不想掉进鬼穴了。他下巴一扬，伸手搂住我道，王思聪，王思聪来也晚了，名花有主了。这一闹算是基本确定了关系，之后的日子里虽算不上有多甜蜜，但也是一段想起来就美得冒泡的时光。他带我走遍了京城的名胜古迹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不喜欢喝酒，也不爱唱 K， 却偏偏喜欢这些红砖绿瓦胡同巷子，喜欢风雨飘摇里那一点岁月的痕迹。见不着面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发信息，陪我聊天解闷儿，给我讲一讲百年之前的传说故事。他说两百多年前，那条小巷子里住着两户人家，两家人各有一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是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，郎骑竹马，妾浓青梅，多圆满的一个开头啊。到了年纪，那对男女就成了亲，一开始也过了一段琴瑟在御、举案齐眉的好日子。他说可是好景不长，战乱来了，男的要去从军，留下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在家，这一走就是十年。十年的战乱让少妇熬白了头，街口的小贩都换了一批，垂棘小童也抽了枝，长成了少年人的模样。他说十年后男的回了家，却是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初初长成的儿子。儿子对他说妻子改嫁了，男的失声痛哭，在家门口长跪不起。他问我你知道男的为什么哭吗？我回复是在遗憾跟妻子有缘无分。他说因为有一回他问妻子，他若战死他便如何，他恼他口不择言，粗道你若战死我便改嫁，把你从坟墓里气活过来。他心知妻子对他用情至深，怎么会独留下幼子改嫁？改嫁一说必定是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，用来诓他。我看完故事唏嘘不已，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他一定是非常喜欢我的。你看啊，那时候的他会那样动情地为我娓娓道来一段故事， 虽然隔着屏幕看不见他的眉眼，但是怎会读不到他藏在字里行间的温柔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这样美好的感情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剪影。我翻了翻聊天记录，他已经很久没为我讲故事了。我们还约好要一起去看一次江南的盛夏，看大片大片的荷花开放，看着采莲女摇着桨踏歌而来。聊天记录都还在那里，那个跟我信誓旦旦的故人却已经变了模样。住在一起之后，生活里都是柴米油盐的琐碎，两个人能说的话好像在热恋期被说尽了。曾经的我能看着聊天记录，抱着手机窃喜一夜，现在却只觉得索然无味。他说啊，知道了。他说我在忙。他说打字麻烦，懒得回。他说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去工作了。他说有事直接打电话，忙。你看也不过是两年的时间，那个替我分析南北方冬天差异，为我讲故事的男人已经不见了，剩下的那个人无趣又忙碌，连多为我打一个符号都觉得多余。原来聊天记录才是最直白最反映人心的东西啊。你读过最悲凉的诗是哪一句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时秋风悲画扇。事到如今竟然也只剩下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了，真难过。我们的故事里没有连绵不断的征战，也没有天人永隔的遗憾，却还是不能携手到白头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这个曾经略显拥挤的家里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四周静得可怕，我的脑子里乱乱的，这一地的狼藉还没有收拾，明天就要交给老板的报表还没有做，肚子有点饿。哦，原来是忘记吃晚饭了。我似乎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又似乎无事可做。在这一片静谧里，手机悄悄震动了一下，是他发来的消息。他说我们分手吧。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怀疑的烂游戏，规 的誓言，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迷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输，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时 天的夜，有没有重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,FM98.2, AM927, 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有一次朋友聚会，闲聊中一对情侣讲起他们相恋的故事。那个女生说，确定恋爱关系那天特别高兴。其实本来两个人已经以朋友的身份了解了一段时间，彼此很合得来，相处过程中无论是闲谈还是开玩笑，其实也都隐约给过对方暗示。成为恋人已经是一件看起来心照不宣、水到渠成的事了。于是在520那天的零点十分，姑娘发了一条短信给男生说，我们在一起吧。但奇怪的是，男生那头一直都没有回应，于是姑娘慌了。在半是忐忑半是沮丧的度过了一夜后，次日早晨，姑娘收到了男生的短信。那个男生说，现在我才不要接受你的表白，因为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今天的13:14正式对你说爱。姑娘说，虽然结局是皆大欢喜，现在说起来都已经是甜蜜的回忆。但是那天晚上真的是有生以来最煎熬的一夜了，发出短信却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回应，瞬间就慌了神。接下来就像是得了躁郁症一样，反复地开关手机，每次屏幕亮起，心脏和手都在颤抖，发现没有回应，再失望地看着屏幕按下去。安慰自己，或许是他休息了，虽然以前的这个时间两人还在热火朝天地聊天。就这样心神不宁，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，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，发现有短信提示，当下心里狂喜，看完第一句后心又咚的沉入谷底。整个读完短信只觉得又开心又生气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就觉得这种感觉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一次。爱情真像个磨人的小妖精，惹人疼，惹人酸，惹人心烦牵挂，绝望欢喜，比他更磨人的就是让我爱上的你，总是让我迫不及待要靠近，却又担心惊扰而远离，一句话就能把我踢向山巅，下一句话又能把我拉回凡间。我患得患失，小心翼翼，一颗心来来回回在绝望和狂喜的两极，没办法对人倾诉，也不清楚要跟谁分享。关键是被你爱着的人都不知道你心里这些千回百转的小心思。真正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？网上有一个很火的回答是，像突然有了软肋，也突然有了铠甲。在我看来，何止这一点点，你会开始变得很无私，为他付出再多都嫌不够，却又好像格外小气，哪怕他对着别人笑一笑，你都要在心里计较好久。你会变得无限宽容， 好像他没有什么错误是你不能忍受的，却又显得超级刻薄。他欣赏并且喜爱的异性，针尖般的缺点在你看来也有宇宙那么大，你开始变得很容易知足，想要的未来仅仅是醒来的时候他也在，却又似乎十足的贪心，想要把它装进口袋一人独享，让别人看不见也摸不着。你的记忆空前敏感，他的城市打雷还是下雨，他习惯吃甜还是吃辣，你都了如指掌，倒背如流，却又好像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迟钝。除了爱他，其他的事你什么也不会，什么都做不好。你把我和周围一切隔绝，四周景物变浅变淡，直到失去颜色。我觉得太沉太重，封闭的几乎喘不过气，心想着哪怕有针能刺破一个小孔，透过点光也好。但奇怪的就是，你是解救我的那根针，却也是包裹着我的那个口袋。这世上有种最恼人的甜蜜，叫做我的治愈系和治愈系都是你。你说这种感觉多讨厌啊，十分矛盾，十分纠结。我想这么悲哀的一件事，这辈子都最好不要让我遇见，但我又偏偏祈祷这样独一无二的体验，这辈子只要让我拥有一次也就别无所求。你也曾经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吗？那么抱抱你，那么恭喜你。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，伴你漫行一段前一段，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，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。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，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，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，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，还愿确信美景亮神在脚边，愿将

可我却不能在你心中。